大家好，今天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的节目时间又翻翻嚟，我哋今天请翻阿顺哥喺度嘅。 喂，大家好。 今天我哋谈一集系咩咧？顺哥， 讲下关系咧，不如 谈关系。 你觉得你同咩人有关系先有着数咧？吓， 同女有关系有着数又系屌 啊！點樣先會同你有關係咧？ 唔知道啊，我睇阿 V 小姐嗰啲，屌你老母，屌佢咁多女咁撚豪放，我自己溝唔撚到喎，屌佢老母！ 呢單阿 V 太呢單嘢都好撚神奇喎。 唔係佢最神奇就係紋身喺個閪窿度又得，屌你老母污尿個頭度又得，吞精又得，屌屎忽得，俾個老母屌埋你下又得。我識嗰啲，我話俾你聽，我嗰陣時翻工，我真係屌啊！我真係屌老母啊！俾人屌老母嘛，日日帶個老母翻工俾人屌，屌你老母啊！屌你老母啊！屌撚到人，真係屌撚到老母嗰幾年個身體都差啲，日日翻工俾人屌老母，屌個老母！而家人哋帶個老母俾你屌，即係唔知點解，可以識到啲咁嘅朋友，我真係識唔到。 係咯，即係好撚神奇喎！即係屙尿上我頭都得嘅喎。 你試下屙尿啊！你試下揾條女喺街度屙尿落人嘅頭。 係咪？你覺得係咪條女本身有問題咧？ 條女本身唔係有問題，好老實講。我點睇今次嘅事件？我從幾個角度裏面去即係切入去睇啊。第一，呢件事件係一件大家圖色搞唔掂嘅糾紛嚟。第二樣嘢，香港女性其實嘅性慾被呢個道德框架壓制咗好耐。咁點解我哋覺得哇點解會咁勁？其實唔係勁唔勁嘅問題，係震唔震撼嘅問題，只係我哋接唔接受嘅問題。可能呢啲嘢根本係發生緊嗱。男人想發生不是一個問題，女人想發生都不是一個問題，是我們現在傳媒被渲染是一個問題。我想講一個機構給大家聽，有一個叫 COMEX 這個 是一個活躍在香港很多年很多年的 反 3P 的即地下的阿順哥千萬不要 kick 到這個東西，一 kick 到即刻不行 臨機， 是啊，臨機。咁咧，佢係玩 3P、4P 嘅，即係一個嘅平台。但係男人去加入唔係問題，你都要有女人加入㗎。即係佢一樣有女性嘅活躍。 有。你有時佢上網嗰啲 show view 咧， 係 即係好得意嘅。即係你見到嗰啲人咧傾，你聽到嗰啲人講嘢啊嘛。 係。 啲女成日都會話啊，你不如我哋今晚試下三個一齊，或者四個一齊，五個一齊咁樣。即係佢哋係即係 ask for more 嘅，即係想做多啲，做多啲，同埋試多啲新嘢。 因為香港係一個好，我自己睇下係一個性嘅好嚴謹啊，呢個框架係好嚴謹嘅地方嚟。我哋比大陸更加嘅密封。嗱，我舉一個例子俾大家睇。我想問大家，在香港你幾時見過人哋周街喂人奶嘅？好少好少。 哦，係大陸就好多。 大陸好出好普遍，同埋大陸一樣嘅普遍就係咩？人哋唔會望㗎。即係我唔知你經歷過未啊？即係有個太太或者有個媽咪喺商場喂人奶，啲人唔會停喺度睇㗎。即係大陸係咁喎個文化。你話大陸啲人賤格，話大陸啲人冇文化，但係大陸啲人唔會停喺度睇。香港。你咪話餵人奶啊！你抱住個 B B 大波啲人都停喺度睇啊！ 或者見到個小朋友隻手去揸緊媽媽波都睇下。 我呢樣嘢已經係一個嘅即係框架嘅開闊。內地人唔會真係停喺度睇嘅，亦都唔當係咩回事嚟㗎。即係內地人，因為即係內地成日都發生。我去內地即係我去得內地幾次，我發覺即係真係會隨街會發生。我唔知道你見過未啦？ 我見過。 啊！即係隨街會發生啊！同埋咧。大陸有一樣嘢，啲工廠有育嬰室嘅，香港冇啦，香港冇咁大工廠。佢哋育嬰室係點嘅咧？你抱住 B B 喂奶，咁可能呢邊有啲男同事做緊嘢，佢又唔會真係停喺度係咁及鳩你。香港哇，我諗下呢個街， 你個品 質，屌你！哇，打飛機兩個頭，屌你啊！ 喂啲特別嘅奶俾你去飲， 即係香港係咁嘅，個文化係即係個性文化係好封鎖。 根據你呢種咁嘅講法，你係咪認為阿 V 太佢哋咧，其實係？即係佢對個性愛太壓抑嘅關係，所以佢要有一啲補償去玩得勁啲，或者 我又唔係嗰個玩得勁啲。其實呢啲不嬲都存在我哋身邊，只係突然間今次係爆咗單，俾傳媒渲染咗。 中環雞場咁多年啦， 我又遇唔到啊！屌你！ 你有試過屙尿落條女個頭度咧？ 梗係真係冇喎， 真係冇啊！ 收錢另計啊，大佬！ 唔係咁你俾錢啊？即係俾錢係另一回事啊！你想做另一回事啊嘛？ 係。 你曾經有冇一個欲？ 我又真係冇喎。 舐腳趾咧？ 人舐我得，我舐人得。 即係但係人哋舐你係即 係 OK 㗎， 好玩嘅 係。好玩！我成日都即係俾腳趾人哋損啊！ 即係呢啲人，即係你可以去做，但係即係你阿 V 太都係基於呢個性嘅滿足同埋大家嘅性嘅愉快先去做，我覺得唔係問題，亦都唔係激與唔激，只係你接受與唔接受。你話啊係，我唔接受到呢啲，咁你可能婚姻生活咪離婚啦。即係而家你話啲鹹蛋，屌你老母咁撚賤嘅，屌有呢條路，性愛冇分賤與唔賤，只係大家享受與唔享受。咁你覺得賤？咁咪外判啦，係嘛？即係有啲嘢可以外判噶嘛。 你唔做大班人， 你唔做大班人做，咁你個婚姻關係玩完，即係一樣 嘅 啫。 唔一定嘅嚇。啊，大部分嘅朋友出去滾嘅都係話，滾完之後翻到去對老婆更加好。 啱。 佢話你如果冇，即係其實你冇， 你冇嚟對比咧， 冇想呢種罪疚感啊。 你唔覺得好玩啊？ 或者你 refresh 唔到你同你老婆嘅關係啦。 啊啱，咁我哋又講翻關係。你話 我想講單嘢好笑嘅，因為近排咧，我收到一個任務，我就要去呢個幫一個外國人咧去買呢個奧運會嘅 門飛。咦，買到又抽籤嘅？ 冇撚曬啦，而家咁點算咧？咁然後咧，我就打電話同我老闆講：，喂，屌冇撚曬喎，點算？ 自己印章俾佢。 我老闆話：唔緊要，我識胡錦濤個細佬個秘書。 是 不是胡錦濤個秘書的細佬，然後呢嘩行不行啊，嘩行啦，這個嘩諗住畀幾多錢呢，是吧，少少錢實要使的，咁樣啊，然後呢我回到去公司，然後呢有個同事就跟我說我就是胡錦濤個秘書個細佬個朋友，今日咧，我又識我同事噶，咁我就係胡錦濤個秘書 個細佬個朋友個朋友啦。 哇！屌你咪即係而家同我傾偈嘅時候，你睇下我其實都幾有後台。呢個咧好得意，呢個美國有個統計咧話咧，其實喺美國啊，只要有六個圈嘅 relationship 咧，你就可以即係你就可以識曬全美國嘅人，你一定 係呢個聽過， 你一定係邊個個邊個個邊個個邊個個邊個， 係 幾搞鬼啊！ 但係呢啲關係係廢，唔係我想問下最終買唔買到啲飛先？ 未知啊，咁咪睇下我老闆同胡錦濤個秘書個細佬有幾熟啦。 最熟就係冇關係，最好嘅關係就係冇關係。我話俾大家聽，關係呢下嘢真係好得意。人細個就好中意拉關係，我以前好中意拉關係，到而家我完全唔中意，除非同阿筍哥、阿花哥、阿牛醫生。你話買到嚟啊，我識邊個就係收皮啦，你識邊個就即係你一係就做咗嗰件事，就唔會講談論嗰件事。咁如果即係我咁樣講嘅，但係喺商場上邊阿筍哥仲係另計嘅。 唔係，同埋真係咧你識邊個咧，就真係意味住有啲著數俾我，你俾著數我又要還翻俾你，所以最好大家。即係我個佬有樣好，大家公平。我俾幾多你俾幾多，咁大家冇拖冇欠。即係中國人俾張出去嗰啲嘢，佢一定會諗辦法收翻嘅。 啱，因為中國人係一個好計算嘅。 其實咧就係咁，你只要對自己唔公平，你對人都唔會公平。 呢句説話要諗一諗喎。 你諗下，如果你諗住即係你今次我食少啲，然後俾多啲人嚟食嘅時候。你遲啲嘅時候，你就一定想食翻， 啱。 咁但係點解何必？既然係咁嘅時候，點解唔大家都每一次都公平對待對方咧？ 啱。 咁你做嘢我俾錢，你俾錢我做嘢咁樣。 唔係中國人係一個好得意嘅民族，中國人做生意成功就因為唔公平咯。即係中國人唔中意公平，就係所以做生意成功咯。有兩個民族做生意好成功，一個猶太人，一個中國人。 仲有一樣嘢就係喺唔公平之後，你最尾要割我聽。 啱， 你要割到黃青你先成功，你割唔到黃青，你最尾都係俾翻出去。 啱。中國人有呢樣嘢衰。 最尾就係可能係，哇！屌你個伙計咧，攬住兩個炸彈衝嚟攬住咁啊！喂，有啲嘢即係，所以啲古惑仔都話出得嚟行都如 何。啱啊！ 其實係嘅，即係，所以我呢幾年我都覺得，即係尤其我而家做大啦，即係有時都要。即係有時都 要找數咯，有時要。 唔係，即係有時都會諗諗如果可以公平對待對方嘅時候咧，盡量公平。即係要手頭揸幾多 budget 俾曬人哋啦。即係嗰嚿錢係人哋嘅，自己唔好代埋。即係因為你公平咁對佢咧，你同時喺出邊去 ask for 人哋俾錢你嘅時候，你都係公平。 啱。 即係要係一個大家都公平 對等。 係。 因為你咁做生意先有下一次㗎。 所以關係呢樣嘢真係好撚奇怪。你諗下，今次如果我攞到張門飛嘅時候，我真係攞咗幾張飛，佢幫咗個鬼佬咁樣。 係。 咁但係 at the same time， 咁我老闆就係爭人好多嘢。 但我想問下，會唔會嗰啲飛係印嘅咧？自己即係攞影印機自己射印咗，屌個老味啊！即係口飛俾你有個假嘅咧。 跟住初頭我老闆都係叫我自己去揾嘅。 但係點揾啫？而家 係啊，冇就冇啦。 唔係啊，揾香港馬術嗰啲咯，仲有一半門票未買。 嗰啲冇人睇嘅。 咪係啦，你揾啲冇人睇嘅俾佢睇啦。 咁唔得，人哋指定咗話要睇邊幾場咁樣。係 啊，係啊。咁啊冇計喎。 賴嘢啊，賴到認曬。 唔係，咁你而家先嚟有呢啲無理嘅要求，大佬好難，因為之前抽籤噶嘛。 係啊，所以而家咪要搞只胡錦濤啊。 唔係，我覺得睇下你老細攞唔攞到翻嚟咯。即係你老細可能。 唔係，即係我都想睇下佢呢件事情。 唔係，可能佢唔係識胡錦濤秘書，係識啲黃牛黨。咁咪話俾你聽，我識胡錦濤秘書啦。其實佢係識黃牛黨，屌你老母瘋狂炒賣。 係啊，同埋不真係真係俾到你嘅時候，你中間你真係唔知唔見幾多錢。你一張飛先300蚊，3000蚊難道你又買得到？ 3000蚊我諗買唔到啦。 咪就係 咯。我諗一皮一張啦，而家。 同埋咧，因為今次國際奧委會咧有啲頭腦㗎。係。係用你嘅身份去登記去買嗰張飛。 是 冇得，即係你唔係去買飛，去買飛買完隻飛可以轉讓噶嘛？ 係 奧運會嘅飛係唔可以轉讓。 咁佢點？如果我幫人買咁點睇咧？ 冇得幫人買。 咁個鬼佬點睇啊？ 上網登記啊。 唔係，咁我想問下，咁你點可以幫個鬼佬攞嗰幾張飛咧？ 所以而家咪要靠廣東台個細佬個秘書。 咁應該留噶啦。 應該都係留嘅，唔係所以就唔係嘅，件事未揭盅，因為。呢、這個鬼佬咧，我哋無論如何都唔可以得罪嘅。 哦，如果無論如何唔可以得罪俾林飛宇。 所以我老闆係 at all cost 咧，即係佢會盡佢所有嘅能力去做呢件事咁樣。 咁又可能佢真係揾啲黃牛黨去買咯。 不過講起關係咧，好搞笑。我今次翻大陸食飯， 係， 跟住然後咧就同成班閪佬一齊食啦咁樣。咁然後大家咧講開貪污。 係。 咁然後咧佢話即係佢話而家上嚟做嘢，我話喂。個個都話上嚟撈嘢要講翻嘅，你覺得係咪真嘅咧？咁佢話都係噶。佢話而家你要俾錢啊，識嗰個先收你，唔撚識嗰個唔撚收你，機會都唔撚俾你。 啱。 我心諗哇，收錢嗰個都睇你仲有冇關係，即係我俾著數，你仲要你同有關係先肯收啊？幾撚？ 因為咧，今次我同發明家咧，發明家有一單生意，大家傾下。咁發明家講咗一句説話，佢就話阿九護士。而家做生意啊，已經係到 door to door 啊，即係門口對門口嘅時候，大家會走翻邊個情況咧？會走翻20年前咧，大約20-30年前係講咩咧？講關係。我唔識你，我做乜同你買？即係點解我要同你買？市場上面咁多貨品，我同你買原因就因為我識得你咯。佢話而家咧做嘢係講咩咧？講關係。而家買任何貨品都係。他說互聯網發達不是帶熱了這個社會，還令個社會的買賣的情況走回轉頭，因為市面上的商品已經是到一個即是倒賣的情況了、你打一隻商品下去、如果你不是賣手工，如果你不是獨家，我想很多訂方都有得賣，那我為什麼要跟你賣？就因為我跟你有關係、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互聯網是不是一個倒退呢？發明家就說他說不是一個倒退，是變成呢生意的交易呢更加的難做、我跟你要認識得，我跟你要有關係，我才可以做第一次生意、已經價錢鬥到很爛的了、你說 DVD 機鬥到是根本賺你1蚊、2蚊、5毫、3毫，我怎麼做呢、運費蝕給你，這樣的時候就要講關係，即所以、人與人之間關係是很得意的一件事，也很微妙的一件事。我又講回個世界大股啊，大前年一咁近排啊，睇緊佢一本書，叫做《全球舞台大未來》。一個人嘅成功，一個人嘅實力，就真係睇佢身邊嘅人嘅關係。喺呢本書裏面，《全球舞台大未來》其實係一篇講義嚟嘅，即係佢係一篇嘅 廣告 廣告嚟嘅。咁咧喺呢篇廣告裏面透露咗幾樣嘢。有邊個係佢嘅朋友呢？李光耀呢、這個朱容基、薄熙來、鄧小平。他說很多年前他都覺得中國會成功，亦都鼓吹這個日本加入這個、大中華經濟圈，他是因為這樣才可能令、日本發達，才會令韓國、壯大。這個的關係很得意，朋友就是看你身邊的實力，即是嗱，阿筍哥，我跟你的朋友可能都把成個爛命強咁，即我哋實力有限啦。 爛命強， 即係我哋 閪佬 榮 啊！ 閪佬榮啊！我哋實力有限啦，屌！即係估唔到一個人，即係個關係係可以令到你個層次係提升。點解咁多人中意入馬會，咁多人中意去一啲 club 就係咁嘅原因。 唔係，我近排有個 friend 仲搞笑，佢係 去呢個乜嘢？去 中環浸信會。 唔係堅島，堅 島啊！你講過上次，攞一張單翻嚟發一彈。 係咯，即係其實係咁，即係有啲人可能佢未必飲咩級咪級咁咯。咁但係你有咩地方嘅時候，任何階層都會有人喺度，但係即係任何階層嘅人都會喺呢個地方裏邊聚集嘅咧。咁樣 教 會，教會係咯，即係啲假教徒其實有真發達，即係。 關係是一樣很微妙的東西。現在年輕人，我想跟大家年輕人說，你如果讀不成書，你搞多些什麼呢？搞多些關係，即是你出來社會做事，多些人 脈，識人好過識 字，識人好過識字。為什麼我給單嘢你做？因為我認識得你，不是因為你認識得字。即是現在你做事都是的，你去見工，舉一個實際的例子，阿筍哥都說過幾次了，那呢就是你做 banker， 做 banker 實習生一樣很有趣。Banker 實習生咧就係唔理你喺邊間大學畢業，佢睇嘅係唔係睇你嘅成績，係睇你咩咧？睇你嘅人脈。譬如你阿爸而家喺美國運通做緊個乜乜區域經理嘅，你而家嚟匯豐銀行實習，我請你嘅原因唔係因為你嘅學歷。講真，要做嘢你下邊大把人幫你做，我請個幾千蚊嘅已經可以叻過你啊翻譯。我請多個6000元的補，即係速記啊、溝通啊、用電腦亦都可以幫你手。我需要的是咩咧？我需要是你的關係啊嘛，你同你阿爸的關係，你同你阿哥的關係。 都係嘅，呢、這個你睇而家好多嗰啲 PR 公司啊，即係啲公關公司請嗰啲公關咧，其實好多都冇乜實力。咁但係佢就要請，佢請專請啲太子嘢咯。 啊， 佢譬如話可能禮拜六日，即係話有啲咩 function， 佢打個電話 uncle auntie 咁啊都。 啱， 係咯，即係有啲人你請佢唔喐噶嘛，你俾錢佢都唔嚟噶嘛。而家講嗰啲咩，其實嗰啲咩明星聚會啊，嗰啲咩平時你咪 keep 報紙 keep 到一版咪名流版咁樣咧，嗰啲人行出嚟全部都收錢噶嘛。 啱啊。 嚇，咁如果你有時想收順啲，或者喂，第一你個實際 call 你嘅時候，你唔好意思唔到咁樣，咁咪幫個公司慳咗幾千蚊咯。 啱啊。 咁佢份人工可能都係得幾千蚊嘅啫。 啱啊。 嚇，咁跟住佢就賺翻佢份人工翻嚟啦。 啱啊。 即係我覺得有時真係好撚醒噶，佢哋請班咁嘅宇宙廢物翻嚟，但係偏偏就係佢識呢班人。 啱， 係啊，佢就可以透過呢個關係，就喺呢個工作崗位裏邊自己發達。 啱， 係啊。 我阿筍哥亦都講過一個例子，連卡佛個 Art Direct 係唔乾淨嘅女。 啊，係啊，係係。 即係佢唔係因為佢實力，咁係因為佢關係。 係。 即係你而家你話連卡佛等於阿唔乾淨個女 call 你，喂 uncle 啊，新翻咗批衫啊 ，auntie 你嚟睇一睇，你唔都唔嚟睇啊？你哎呀，聽日我六點鐘啊 ，Auntie， 我喺度等你飲 tea 啊，你唔通唔嚟啊？ 屌，你好似 Joyce Ma 咁啫嘛。 啱啊 ，Joyce Ma 佢賣嘅時裝唔係因為有實力，係因為有關係啊嘛。 同埋佢啲時裝唔係佢自己做嘅，咪入翻嚟咩？ 係啊，同埋如果講時裝，好老實講，如果你講 Joyce 嘅時裝同埋 IT， 其實 IT 好多品牌，我自己睇嗱，阿九婆好中意買 IT 衫，亦都好多時行 Joyce 嘅。其實 Joyce 衫同 IT 都差唔多，好多都即係你見大家嘅路線啊走得差唔多，但係點解 Joyce 可以賣得貴啲，亦都有銷路，就係因為突人心口咯。譬如而家 Joyce Smart 打電話俾你，我唔知佢同有冇屎忽數啊，佢可能同埋某富商，喂，我今晚同你吹條靚笑， 話唔得啦 ，Joyce Smart 好撚醜樣啊 ，Joyce Smart 可能以前啲功夫好得咧， 但係佢同埋佢個女咧係，我懷疑係同。唔好話咁樣，依度咁樣講啊唔掂。 啊， 嘿嘿，唔好講，唔好講。係，都係以前啲客， 都係以前啲客啊。 都係以前啲客。 咁咧，可能即係人哋有屎忽數，你講唔定。點解啲富豪名流可以喺連卡佛或者喺Joyce， 即係一次過買幾十萬嘢咧？唔係因為佢啲貨品真係獨一無二啊，有時。即係佢啲貨品當然係獨一無二，有時因為個關係啦。因為你如果你個人係成日行連卡佛或者 Joyce， 你就知啦。有一樣嘢叫導賞活動嘅，即係有個人有個女仔，通常都係女嚟噶，好少係仔噶啦。你 book 咗幾多點鐘，佢就會帶你去揀你心目中嘅貨品。 同埋佢其實佢係點講咧？佢係一個佢哋就唔係叫導賞嘅，佢哋叫做形象顧 問。形象顧問係 啦，即係佢就幫你去 design 你貴著啲咩衫咁樣。 但係嗰個形象顧問，我話俾你聽，嗱阿九婆就好中意喺Joyce 度買化妝品嘅。Joyce 的化妝品有很多是出面沒有的，那阿九婆每次去親呢他每一個月都會有個 order 給你的，即是每個月都會打電話給你，阿九婆啊，你今個月幾點鐘來啊，幾時來啊，那就有個女仔就會揀曬一 set 嘢，咁咧就會問你啊，你今次啱邊樣咁樣，就好好服務啊，有張凳啊，有個即係房間， 有個 fitting 俾你 personal 嘅 fitting room 咁樣。係啊，我話俾你聽， 導賞活，即係嗰條女咧喺 Joyce Beauty。如果你去尖沙咀一間，你見到有一個女仔包包面、長頭髮、五尺四寸高，個身一百磅，但係個波去咗呢個八十磅，嗰、那個就係佢啦。即係如果你係麻甩佬，你入到去一定買。但係佢對女仔咧，亦都好即係寬容，亦都好温柔。即係嗰啲，即係佢用俾你嗰啲電力，基本上你男女都冇辦法抗拒嘅。佢個樣唔係太靚，你太靚你唔會買啊嘛。你靚過我大佬，佢又唔會係太靚，亦都好 nice。 但波就磅數重。 哇！屌你麻甩佬去到，即係如果你係一個麻甩佬，俾錢你冇辦法唔俾錢。 即刻諗緊對波點樣夾條絲位中間？ 點樣夾條絲位中間咧？點解個波會咁撚大嘅咧？即係。 即刻諗起一個物理學嘅問題。 啱，同埋佢好 nice 嘅呢個女仔，即係好nice 到不得了。今次佢今季佢冇做啦，就俾一個肥妹做。那個肥妹仔又係非常之 nice， 講嘢俾你聽啊，或者即係佢介紹嘅嘢嘅時候，亦都唔會令你難為情，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 不過我係 land cover 佢嘅 servant， 即係佢嘅 sales 好多時係啲。即係佢請嘅職員全部都有 class 嘅，即 係 係一啲有 class 嘅 family 嚟嘅細路仔嚟。 係咩？ 係啊！ 我真係唔知喎、 啊。我以前個做我手都講過啦，有錢佬嘅後代啦，又 係。係咩？真係唔知喎、 啊。咁後來咪有一次同佢嘅 Land Cover 影完嘢之後 ，Land Cover 就請咗佢啦。係 啊。 係啊，即係佢知，即係你會同你傾下偈，知你咩底細啦。 哦，咁樣㗎。係啊。咁佢 Land Cover 做咩啊？ 而家已經係 sales， 即係 senior sales executive 咁 樣。哦，明白明白。 即係點講咧？ 但係要唔要出嚟對客嘅咧？仲 我諗我唔知啊。其實我唔知道做乜㗎啦。喂，大家唔同 class 就冇乜點傾偈嘅，係咯。咁但係我想講係佢哋一定係會請有 class 嘅，即係或者係有錢佬嘅後代咧。 哦，因為佢哋有一樣嘢好得意㗎，你俾錢咧，譬如有信用卡或者即係入二辦事咧，有一樣嘢你試下去俾二辦事啊，好得意。你一俾二辦事。按密碼的時候，方圓的人 sales 擰轉頭，即係呢樣嘢唔知係咪佢哋教的啦嚇。總之好有禮貌嘅，唔會睇嘅，即係唔會話一路撳住你啊，撳住你，唔會睇呢樣嘢。即係呢樣嘢係你令到好窩心，即係呢種嘅好小嘅動作已經令到你好窩心。 啊，咁你一啲大嘅英式百貨公司一定係啲 training 係做得相當好。 係咩英式百貨公司 ？Land Cover 嘛，你講緊。 係啊， 係啊 ，Land Cover。 我話美資公司。 唔係英國公司嚟嘅。Land Cover 係英國公司。 我真係唔識啊，真 係。係啊，呢個你係特別，我哋係英國殖民地，點會有美國公司喺度踩到咁大咧？ 我明白你 咯。係咯，呢個。係啊，即係所以其實 sell 緊你嗰個，可能佢落到隨時有幾千億身家都未， 係啊， 好難講。 哦，啊、 即係一啲都唔出奇，佢哋係啲根本就係另外一個 class 嘅人嚟噶咯。 我明白你。 咁所以你其實你諗下一個，喂，一個你諗緊咯，咪喺屯門元朗讀書嗰啲僆仔啊，係點樣去 land cover 去 sell 一個有幾千萬身家嘅富太同富少啊？ 咁 啊係，係咯，佢唔見開啲嘢，佢一係咧心裏邊一定係好唔平衡，兩個情況，一個情況咧就係佢會變成一隻狗咁樣，即係自己即刻會縮得好細，即係覺得哎呀有啲咩招呼唔到，真係唔好意思乜咁樣，哇陳生又見到你，哇今次哇冇咗你我點掂啊咁樣， 即係 佢講一啲咧其實係 好難聽，但 超過咗佢自己嘅。即係超過咗佢身份可以講嘅説話， 明白。 而同時又唔可以，即係點講咧？其實佢平衡唔到嘅喺嗰個時候。咁然後就一係第二個情況咧，就係唔敢去招呼佢哋咯。係。係啊，一見到佢哋好驚啊，唔知點解好大壓力啊，有咩隨便睇啦咁樣。咁冇種 class 去招呼佢哋。 明白。 咁但係呢樣嘢咧，喂，講真。我同你啊，走去間學校度啊，穿翻一年半載先啦， 係 咪 先？ 即係第二回事。 係咯。不過你講又好似係喎，你覺得 land cover 啲人唔會太卑微㗎，即係同你去賣嘢嘅時候，亦都唔會話卑躬屈膝咁樣樣。 係，亦都冇咁嘅需要。 冇咁嘅需要啦，真係。 即係我大英百貨公司。 因為有一次阿九婆去揀頸巾，咁嗰度啲頸巾。即係佢攝曬到噶嘛，咁、你知啦，阿九婆買嘢，我哋出身啲低下階層草根嘅，梗係抄撚曬出嚟噶啦。個 sales 行埋嚟，我就你死你人哋落嚟。個 sales 原來唔係太太，唔緊要㗎，你慢慢睇。不過我俾你睇得舒服啲好唔好？佢將所有嘅頸巾，佢有個好大嘅托盤，佢托喺阿九婆面前，即係擺低揾張凳啦。佢賣鞋嗰部門有張凳啊，跟住托喺度，逐條鋪曬出嚟俾你睇咯。佢唔想你揀得咁核突啊！即係佢咪逐條鋪曬出嚟咯。我諗啊，九鋪揀好撚多條啦，筆口即係 我佢掛咁多條啊，狗婆咪足足揀咁多條咯。我諗佢即係佢攝曬到噶嘛，咁我諗佢揀得真係過六七十條都係，但係佢好有禮貌咁逐條鋪入去帶咯，即係佢又唔會好卑躬，我失業都唔會鬧你，即係你係咁抄亂曬佢當嘢啊嘛，即係係咁狂抄咁樣。阿狗婆話：屌你媽幾千蚊條頸巾冇得睇，咁搞撚錯你咁。我話：喂，唔好咁樣抄咁。咁佢就真係鋪曬俾你睇。 不過有啲人係天生嘅，我喺我近排去澳門做嘢，識咗個男 model。個男 model 咧， 喂，男 model 咪㗎，我幾中意屌屎忽㗎。 係應該係嘅，咁但係佢咧就係、是、你見到佢啲動作啊，其實啲小動作好有 class。係。但係咧，佢又佢呢個人有啲好處嘅。 係。 譬如話，我哋要落去 canteen 食嘢，佢照落嚟。 佢會唔會係抹攞油嘅時候唔用廁紙咧？即係唔用廁紙，佢有卡士就因為我用手指。佢抹屎巴窿嘅時候用手指。 即係佢係唔會用咧，譬如話有啲閪佬咧，即係窮人最容易咁啊嘛，即係開出嚟嘅時候話呢樣唔好食，嗰樣又唔好食，即係佢又要用佢食啲咩去突出佢自己。 哦，係啊，係啊，係啊，窮人都係咁啊。 但係佢又唔係嗰種喎，即係佢落到嚟咩都食。但係好嘅佢就識啫，即係佢好嘅佢識 appreciate， 即係佢欣賞嗰樣好食，但係唔好食嘅照食咯。後來我發現佢原來除咗 model 之外，佢係一個教高爾夫球嘅教練嚟嘅。咁然後咧，仲即係成日同啲太太啊、先生啊，即係啲叔叔啊一齊，即係教佢哋打球、打波咁樣。即係你見到佢啲舉止係好有 class 嘅，笑出嚟嘅時候咧係淡淡然又有啲 文雅嘅。 係啊，即係。喂，呢啲嘢天生你就真係冇計啦！ 啊，你喺嗰個 class 係辦唔到啊，因為你講開，我又想講一樣嘢。我唔知阿大壯個老婆有冇聽呢個節目，我好希望佢聽，因為讚咗佢好多次。阿大壯個老婆富兩代啦，今次第二代，即係佢係第二代嘅富豪。 大壯係邊個？ 阿大壯啊，電影班咧，阿一月小姐啊。 哦， 阿一月小姐，咁一月小姐，一月嘅英文大家都知系咩啦？咁啊，一月小姐系一个好文雅嘅人嚟。话说有一次，我哋大家都系穷困人家，大家去倾剧本嘅时候，梗系去大家乐食嘢啦。大家乐食嘢，阿大壮个老婆一入到去，知咩事啊？本来阿大壮个老婆就话唔嚟呢度食，就去对面 coffee shop。大家望一望个格局，咦，我袋得四蚊，阿乜哥。得張八達通，個袋連錢都冇添。另外一個阿哥仲衰，就問我：喂，阿九護士度住三皮嚟得唔得？即係我屌你老味，唔係話你大人帶咗三蚊好冇？佢話：喂，真係未撳錢啊！我哋而家去食個下午茶餐。 真係未撳錢啊！ 即係大家係咁嘅地步，你點能夠入嗰間 coffee shop 啊？大佬望一望，屌你老味，個餐牌佢冇餐牌喎！你睇落似鋪貼都似 coffee shop， 你冇理由咁樣約嚟噶。咁啊，大咗我老婆落到已經打個突噶啦。因為嗰陣時大家樂大概仲俾食煙噶，哇！屌你老母煙霧瀰漫，粗口難舌咁樣。咁咧阿大壯個老婆一坐低就，哎呀，我想要隻油雞髀咁樣。咁我就我去買啦。佢話唔好唔好，我去買。你知呢啲有錢人唔慣排隊啊，大佬。咁我梗係一齊去買，我幫佢拎埋嚟啦。咁拎到埋就，哎呀，好中意食噶！以前啊學校啊，我成日啊都偷偷地去食油雞髀噶放學。我話點解？阿爸唔中意咯。我話點解阿爸唔中意啊？阿爸唔中意我哋去呢啲地方食嘢，講呢句説話真係令到我哋屌你老味，唔係嘛？但係佢文雅嘅，即係個人係好文雅，即係你叫啲嘢唔好食，佢都照食嘅。即係你叫啲地，即係你同一班平民去呢咁嘅地方，佢唔想去都要照你，即係一樣。 加大壯個老婆冇事業嘅咧，佢 冇嘢做， 冇嘢一路都冇嘢做， 長期冇嘢做，長冇嘢做，乜都讀暈曬。爭火箭工程推進學未讀，真係乜都讀暈曬，即係佢根本就唔使讀書， 就係研究男女活塞運動。 可能係啦，即係咪淨係研究呢樣嘢？有咩做都冇嘢做，即係你屋企又有啲水，咁使乜你做啫？ 咁啊， 仲有一樣嘢，你講啱啊！大壯個老婆第一份工係咩咧 ？P.R. 佬。 哦，係啦。 係啊，第一份工係 P.R. 係呢行啦，即係 因為你識班 Auntie Uncle 啊嘛。 呢行養好多有錢人。 係啊，因為你大佬。你叫我同阿筍哥去 call 人喎，喂阿周夫人啊，周睇波夫人，你今晚得唔得閒？你老母啊你邊位啊？你又唔同喎、啊，阿 uncle， 喂阿九護士啊，喂呢排點啊？喂你好啊，喂阿細伯呢排點？啲股票掂唔掂啊？即係人哋傾嗰啲嘢，咁咪同你傾 嗰 啲嘢。 即係講真，我哋做製作嗰啲你接到啲外國 call 咧，即係外國 call 佢就係話，喂阿筍哥。喂，呢單嘢都結㗎啦， 係 呢個 odd hour， 即係 odd hour 夜晚開工。 哦， 即係你認認出 就係咪即係臭嗰個 odd 啊？ 唔係，即係怪啊！ 哦，怪味嗰個 odd。哦，即係好，即係痛苦嘅時間啦。 係。 咁又咧，到時就會話呢個喂好辛苦啊！呢個我幾辛苦啊！ 哦， 夜晚九點開到朝頭早八點。哦，跟住然後咧，佢又話咁幾多梳啊？五個梳啊，成 啊。 哦，但我哋啱啱咧去澳門咧影嘢咧，屌一日十六七個鐘， 唔係啊， 又唔會係九個梳。即係咧， 外國嘅做嘢嘅方法係唔同的。 即係佢哋唔會做死你咯，其實好唔同，真係。即係我覺得係其實係人哋有教養，係唔同啲嘅。 好老實講，中國人係點咧？擠牙膏咁樣擠撚到盡， 嗯、 即係佢唔撚理你㗎。你係佢嗰行嗰啲人，即係中國人對夥計嘅關係啊，係好差嘅、嗯。即係用撚到你盡突、嗯，即係用到你盡，唔單止仲要突、 嗯。 外國人唔係啊，佢明白你一個即係受薪嘅人，你係做得咁多嘢，都要留翻啲嘢俾你，即係都要留翻啲體力俾你去做第二啲嘢。中國人做老闆真的即係好撚到撚土 嘅。中國人的老闆真的好撚撲街。 我未見過中國人好老闆、 嗯、但係呢個點講咧？譬如話中國人其實可以很極端嘅。譬如話去到尾可能會突然間俾一嚿大錢你。 我未見過。 又或者是佢一係就最尾連你份強積金都 debt 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啊。 但係你又會聽過喎，即係有啲中國咁嘅公司，譬如話前幾年話有間公司解散咗之後。喂，即係一次過將公司劈咗幾多份，又分曬俾員工。 真定假啊？係咪爭人幾多份劈曬？ 同埋你中國就有啲咁嘅嘢咯。譬如話，即係、嗯、喂個夥計，譬如我聽講阿成哥咧嗰、那個係佢以前咧咪做製衣嘅，最早佢而家嗰啲工人係唔使即係冇公開噶啦，肯定 係， 但係全部出緊糧啊都 係咩？ 係啊，係啊。 但係喺邊度做嘢？ 冇使做啦，唔係咪每個月都定期。俾錢佢養到佢瓜到出為止咯。 但係幾錢個月咧？會唔會都兩三千咁樣咧？ 唔知啊，咁兩三千都好啦。 即係佢以前幫佢出身嗰班咯。 係係係。即係中國人可能係有呢啲嘢。 揾人情味。 鬼佬肯定冇。 鬼佬梗係冇啦，同你跑正。 咁但係反而但係即係都係嗰句啦。即係你對自己公平，你對人都會公平咯。 啱。 但係你我而家有個生意拍檔係直頭係咁嘅。你俾 discount 佢，我唔要。 誒咁堅？ 我唔要。係咯，即係冇幾千蚊生意，屌我攞你咪平，你平到咪平幾嚿。 啱啱啱。 我做咩領你嗰個情人？ 啱。 係啊，即係但係中國人唔係啊，一蚊我嘅就。 係一蚊都領你。 三蚊啊！所以近排咧，即係做嘢都學到啲嘢。 啊。 就是、學到呢種 唔係做生意係要對等同公平咯，我覺得。即係你唔對等，你唔公平係冇用噶。 同埋，除非你自己好多支飛，你知道喺另外一啲場合俾到嘢人哋。 啱。 係啊 ，include 係面子又好，點都好，你有啲嘢俾到人哋嘅時候，你咪冇事咯， 啱，我話説我買一次買恤衫，嗰隻牌子而家香港已經冇做，因為嗰個女仔去咗法國做恤衫。咁咧呢個牌子唔方便講一講，因為都知道我係邊個。咁嗰隻牌子嘅恤衫嗰次我就外國訂貨。咁咧我就透過 email， 咁佢喺法國即係寄啲衫過嚟。咁佢爸爸就負責即係俾衫我。咁我咧就見佢搭車嚟咁辛苦，咁我俾咗20蚊，咪40蚊，我記得40蚊 tips。你知唔知佢爸爸講咩？唔使啦，你留翻佢啦，都唔係好大數目。人哋見慣大錢，你嘥鳩氣，一碟三唔要你真係。即係人哋係即係佢俾一個 service， 你希望你公平。咁你下次你再同佢買，佢都好開心。咁而家佢唔賣啦，已經，即係佢唔做門市啦，已經。 係啊，其實係點講咧？好多即係有啲餐廳係可以 train 到啲夥計係唔收 tips 嘅，其實。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你話，譬如話咧，雖有時可能你知啦，啲餐牌往往係叫你100加100咁樣，實有2蚊找俾你。 係。 我試過係喺大陸喎，仲係。 啊。 大陸跟然後係好似爭幾蚊，6-7蚊咁上下啦。 啊。 咁然後咧，我諗住擺低走啦咁樣，就咪住，我以為漏咗咩嘢，跟然後俾翻幾蚊我啦。 咁堅。 係啊，即係 有啲係唔收嘅。 即係有。即係佢係喂，其實你代咗冇人知噶嘛？ 啱，佢亦都唔自在啦，可能。 誒唔會啦，佢哋人工幾蚊個鐘啫。 哦，可能公司規矩啊咁就 係。 即係有啲公司規矩，你收咗冇份工咯。 即係我覺得有樣好就係、其實學識公平都係幾緊要。即係呢個年代以前個世界唔識， 中國人就特別唔識啦。咁但係外國其實有啲嘢好，呢樣嘢真係好。 啱， 即係佢唔係佢唔請你，但係你唔使佢請。即係佢唔使你請，但係你都唔會請你。 啱， 其實都好嘅。 即係香港有一間公司亦都好好 appreciate 佢哋。 係咯，爭嚟爭去，你爭得幾多嘢？ 而家家私送家私嚟係唔收貼士，你俾佢唔要。 係啊， 俾翻你啊，係啊。因為你見我成屋都宜家嘢啊，咁宜家送家私嚟，有一次好辛苦，咁阿九婆就喂，不如你俾翻貼士，我俾佢，佢唔要，我公司唔俾收，好直接即係斬釘切鐵地，公司唔俾收。 唔係我唔想要，係公司俾。 講真啦，收你嗰二三十蚊，屌定家你篤背脊，我點搞？份工唔止二三十啊嘛，即係份工你可能即係後邊嗰幾廿年唔止二三十。 不過同埋，不過而家做貨倉好揾慘，即係。我聽講話香港某洋行啦，某大洋行啦，即係而家新轉到落嚟都叫大噶啦。咁香港嚟去得幾間洋行咧？大家諗下啦。 係。 成個買攝影器材嗰個庫裏邊嘅倉務連送貨只係得兩個人。 唔係嘛？ 係啊。 佢話街。 佢話每日至少要喐六板嘢。 咦，是不是什麼城啊？肯定是什麼城啊？屌，什麼城啫嘛？做呢個 喂，六板嘢喎、 啊！哇，好 屌！六板是連喐連運喎、啊，運六板嘢兩個人，我心諗，哇，大哥點做啊？佢話 係 唔知啊，日日開工又唔係又係咁做咯咁樣。 哇，好撚金喎！ 喂，但係阿乜城咧， 係 其實係咩嚟噶嘛？係即係外國公，而家係外國國際公司嚟噶啦嘛。 乜城係咪英資啊？以前？ 唔知係咪，但係我見到佢係國際公司嚟嘅。 乜城係國際公司嚟㗎？ 係咯，屌尾。不過而家係，我諗係而家現代又係有啲唔好嘅嘢啫。 唔係你講關係，我講埋一單嘢就係勞資關係。咁咧話説前兩日我睇新聞，咁咧長實咧就係嗰啲請嗰啲外判員工啊。咁外判員工咧，佢咧就話咧，佢哋咧就時薪就低過麥當勞，得十二個幾啊，十二個唔知十二個三定十三個二。咁咧就係唔俾講嘢，即係喺翻工嘅時候唔俾傾偈。你逢係傾超過三個月計就罰300蚊，咁咧做嘢咧就一日做13個鐘頭，就得半個鐘頭食飯，唔俾飲水。好老實講啊，阿哥仔，如果你而家仲做緊嗰份工，你聽日咧就帶支電油，一係帶把刀仔翻去，吉死你上司或者淋電油燒死幾個。嗱，如果你坐監嘅時候坐老鐘咧，裏邊有紅豆沙食啦，亦都唔夠有人搞你嘅，人哋搞你，你同佢講：我屌你老母，我坐老鐘啊，你夠膽埋嚟搏啊！你坐監好撚過做呢份工啊！佢分分鐘唔係咁啊！你做呢份工佢點咧？你傾偈啊罰300，我見到你屙尿啊罰多200，屌你老味你衣衫不整啊罰400，屌你老味撩鼻屎啊偷飲水啊罰500，咁你翻工冇糧出不但止啊，佢仲攞收咗公司嚟追你數。喂，我打工啫，做乜無啦啦執公司幾皮嘢嘅？屌，就係因為你傾偈你屙尿你食飯啊！即系你啲閪工，你屌个老母，你仲走？你淋电又烧拆咗间铺啦！你买支火水几蚊嘅啫，屌你淋咗之后点火咯？屌你老母閪！ 有啲公司真系戆捻鸠， 即系讲真的，你冰店民反，你烧拆嘅，我坐监冇捻过喺呢度住，唔系喺度做，你话系咪先？ 系咧，即系 即系我使乜同你搏啊？即系你戆鸠啊！屌你呢啲公司你都走真系。即係講真，個寧願坐監啦，受把屌你啦咩？你做呢啲工，你話我做掃地都40、50、60、70歲或者50、60歲，屌你！我坐10多年都釘蓋，仲好啊！屌你，你病嘅有人睇你啊，你有醫院噶嘛，啱唔啱先？你好過瞓天條底冇人睇啊！ 咪就係， 即係傻嘅，真係啲老細諗乜撚嘢？唔驚俾人放火咁樣。 而家啲老闆真係好撚弱智，真係。 唔係佢哋係即係抑壓，將一啲低下階層逼到埋一個死角度。你明白一樣嘢，佢哋會反彈，大佬。係 啊， 即係你唔明一樣，佢哋唔反彈嘅。屌你老母咯，成只波濕你個頭啊！ 喂，呢集又差唔多啦。 喂，好啊。 廣告買我哋。 冇啊，有咩廣告買？ 我其實想同啲觀眾講下咧，澳門有間水佬榮咧。 咩叫水佬榮？ 即係餐廳嚟嘅。 係。 佢係食呢個花甲蟹煲係相當好食嘅。 花甲蟹煲，咩叫花甲？ 即係揾啲蜆同埋啲蟹煮埋一煲嘢咁樣。 哇！正喺邊度嚟㗎？ 佢我唔知喎，你叫上的士話去水佬榮去識佢咯。 係啊。 跟住然後咧食嗰啲黃金蝦，唔係即係食嗰啲蝦咧。 啊！ 一對對蝦咧係。 哦，係啊！呢啲係正確嘅對蝦，一對對蝦應該啱啱一斤嘅。對蝦一對係應該一斤條對蝦。係啊係啊，對蝦一對應該一斤嘅，山東對蝦。 揾啲揾啲。 咪青島對蝦。 佢揾到啲叫鹹蛋。 啊。 係啦，我嚟。 即係唔知點樣整啊！哇！但係好食到爆啊！ 會唔會個的士佬車輛閪佬榮啊？佢咪水佬榮車輛閪佬榮一落車俾人劏死又吉屎忽屌你！ 86蚊一隻啊！大家可以去嗰個幫襯 啲蝦。 係啊， 哇都貴喎！ 貴但係好好食。 其實而家澳門洗費偏貴，我覺得。 超貴。 超貴啊！ 喂，今日先至講咗話河口話， 每人派5000。 咪就係咯，特首都冇派。 特首派條撚俾你，香港嘅政府真係我話俾大家聽，真係想講一樣嘢。政府同人民的關係，澳門政府，我想講一樣嘢。以前澳門公務員啊，蒲國鬼年代，你退休，你份糧咧係照食。譬如你而家20000蚊啦，你退休照食20000蚊，加薪你有份加嘅。譬如而家加到25000，你咪照食25000，食到釘嘅。香港我屌你老味冇呢啲福利。第一，第二樣嘢，澳門咧，你做夠幾多年咧？做夠唔知10年定幾多年，請個油浮啊！年年都有去， 呢啲係應該鬼流落嚟㗎啦。 蒲國鬼係有去啦， 即係外國鬼係全部都有啲嘢。 你香港得，我哋做夠10年啦，唔知做咗10年。 有㗎有㗎， 有去油浮，我話俾你聽，佢係咁寫明俾你去啊，批你嗰個啊，哇，嗰啲面口啊，真係。 哦，唔會，應該我所知咧就唔係10年，係30年。 三十年， 即係咧我有個朋友媽咪咧。 係。 喂，大佬，你喺度做30年，你肯定唔係嗰個 grade， 你係嗰個 grade， 即係 啊， 喂，屌你！ 係喎，我哋嗰度有啲公務員30年都係做執屎噶嘛， 咁慘 啊！即係我哋嗰度嗰個 grade 係有啲30年冇職升噶嘛， 呢啲大陸都有㗎， 係咩？哇！佢叫你我講樣嘢，批嗰個啊，塊口面啊，真係難睇到。 我有個朋友喺雲南嘅，做發電局嘅，咁係技術工人嚟嘅啫，咁佢都50幾歲，佢臨退休嘅時候咧就係。即係國家規定咗，就係俾20000多津貼佢哋去旅行。咁佢個旅行就係香港、澳門咁樣咯。係。係啊，20000蚊就咁使。 哇！咁都好啲啊，屌！ 咁都好，即係點講咧？佢都俾你玩一次咯。 啱。 即係有人情味嘅，屌！而家香港真係乜撚嘢？ 香港政府冇人情味㗎，而家香港。 真係食撚屎嚟㗎，真 係。即係你見到香港政府嗰、那個政府同人民嘅關係係好對立性而家。呢樣嘢即係我又希望大家諗下，係個政府唔啱定我哋唔啱？政府每年喺我哋嘅荷包打劫、抽税、攞錢，屌佢老母閪！我哋有啲咩福利咧？最冇福利嘅咪中產咯，最壓榨嘅咪中產咯，最慘嘅咪中產咯。再我話俾大家聽，如果大家中產想玩嘢咧，第一時間你結下婚又離婚，男人上大陸咧就識夠二奶之後申請落嚟，生4-5個，落咗嚟之後咧再上去識個3奶4奶，之後咧就咩旅遊簽證單一個落嚟旅遊，搞撚到屌你老味斬死幾件啊！屌你老味呢個又放火跳樓啊！搞到個社會不安。我哋要做一個地雷的角色，不是用來殺人，是要令到社會不安， 不是要去警戒啊，警告一下這個政府啊。 好了，我們今集錄完就這麼多了。 OK， 好，拜拜。